心爱在某个地方，会种下芬芳，盛开在荆棘里的花，也是留人的仰望。爱真是一步一步坚强，奋不顾身的绽放。 迷失的笑声。

解放痛苦，曾共风中一个他恋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